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end a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我哋系处于一个叫做即系手机嘅年代吓， 系啊， 即系个个人都机不离手噶啦，即系唔少朋友都同我讲吓，就系话银包可以唔拿出街，但系手机唔可以啊嘛。 嗰种恐怖程度系，如果你唔记得带出街，你会周身唔聚彩，似比蚁咬咁，又好想拎部手机望下时间，冇、啊，好想打电话问下朋友，或者去 WhatsApp 啊，或者系上网睇下 Facebook， 冇咗嗰种啰啰挛嘅感觉，仲惨过唔见银包啊！真系， 因为其实我觉得真系紧咧，我觉得即系我哋生活嘅方向，其实银包会慢慢就变得冇咁重要。即系而家有啲啊，即系公司啊同电话啊结合咗啦，即系你可能 手机银包啊， 系啊，你就系用手机嘟都可以俾到钱啊。咁、我唔少朋友都试过，真系净系带张身份证，带个电话落街，咁啊真系可以好轻松自在，又食饭又买嘢冇问题嘅。咁我觉得慢慢咧，如果你手机直头系可以即系认证到你嘅身份嘅话咧，再可能再。之后推远啲先啦，甚至乎可能第时啊，即系如果啲科幻电影一般吓、有晶片植入你嘅身体入面嘅话，真系其实银包慢慢变得好似好冇需要噶啦。咁所以而家嗱，我哋当然未去到咁即系远嘅将来啊，净系讲紧手机同埋银包嘅重要性咧，仿佛手机系真系好似重要一啲。再加上头先 Winnie 都讲过啦，即系你除咗系用嚟可能俾钱啊，你甚至乎可以用嚟除咗睇时间之外啊，仲可以例如话你上去社交网站。睇嘢啊，睇新聞啊，即系呢一样嘢，我哋已经变咗系好依赖呢一部手机。如果个手机突然间话俾你知，即系用唔到啊，嗰阵时候谂过一部戏咧，日本戏咧，咪就系讲突然之间日本咧陷于一个完全停电嘅状态啊嘛。咁啊， 好老逃生 family 啊， 系啦，咁啊，跟住咧，咁啊，嗰一家人咧，咁一开头嘅都系想即系从手机啊，从电视啊呢啲获取资讯，究竟发生咩事啊？咁、但系当一个世界是完全没有电的状态的话，其实这些很有用的用品呢全部就变得没有价值的。咁当然这一样东西很难话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但是不等于没有可能的、哦。咁有一日如果发生了这个状况啦，我们没了手机啦、我们还能不能够生活呢？ 唉，真是讲到不得了，尤其是未讲到即是这些完全没有资讯或者没有电话没有网络的情况啊，就其实你平时搭车的时候不知道啊，胡家你揸车可能比较少留意呢个情况，咁我平时都系搭啲公共交通工具去翻工噶啦。咁你每一次搭车一排六个座位，你会望住佢六个都喺度玩紧手机， 正路啊！ 系啊，你好可以好肆意咁望其他人。哦，你个电话哦，原来系煲紧剧嘅，嗰、那个系打紧机嘅，嗰、那个系上网睇下而家啲流行资讯嘅。其实就算你咁样去肆意去望人哋电话做紧乜嘢，甚至系佢哋做紧乜嘢嘅时候，都冇人会理你，因为佢哋净系会望。佢手上嗰个六寸嘅世界就系佢哋嘅手机啦。 喂，搭车睇电话已经好噶啦。你有冇见过一啲行路又睇？我甚至乎我见过揸车都睇，唔系讲笑。 系咪讲你啊？ 我自己咧最多系听歌，因为我觉得手机方便嘅地方咧就系、捉精灵啦。我试过嗱，但系当然唔系揸住车去玩啊，系即系有时候咧，你可能咧好似因为佢有 GPS 咁样样噶嘛。 系 咁咧，你睄一睄究竟喺边个地点啊？有一个嘅精灵即系聚集嘅地方，咁于是乎你会揸车去，咁当然揸车嘅途中你唔可以玩啦。咁但系我想讲话，真系我身边有啲嘅朋友系即系。 直头呢个手机成瘾到一个地步啊，就系、是、无时无刻啦，都系你明明系可能即系行嗰段路，讲紧嘅系两三分钟，都要望住个手机，唔系睇紧地图，系讲紧有可能唔知 碌紧 Facebook 啊，复紧 message 啊，咁样样都要用嗰啲时间嚟做呢一啲嘢。咁当然啦，更加唔好讲话等人啊。咁所以头先 Vinny 讲嘅嘢系啱嘅，即系佢嘅生活入边咧，其实唔系真系好大嘅咋，喺嗰个六寸嘅荧光幕入面嘅咋，入面发生咩？事佢就系喺个世界入边咯， 同埋最吊诡嘅就系咧，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就系我有次试过同朋友即系食饭啦，一对一咁样食饭，但系佢系一路食饭一路用紧佢嘅手机，去可能系同佢认识嘅朋友入面喺度 WhatsApp 或者联络紧，或者系佢用一啲交友 app 识嘅朋友去讲下，哦而家咧就食紧饭啊，我俾你睇下我食紧乜嘢，认真相咔嚓，但系佢全程冇理过我噶，跟住我嗰下心谂。我唔系个吸引力低到你连个同个真人倾偈你都冇兴趣啊！咁结果嗰一餐其实系我系食得好唔开心，我心谂点解有一个真人喺度，你都唔肯同我倾偈？ 咁但系点解佢又约你食饭呢？ 我都想知道，即系联谊下，但系其实大家虽然系企喺对面，即系只系唔够一米嘅范围，但系我觉得我哋嘅心咧系距离十万八千咁远，而且我相信呢个唔系我嘅唯一例子啦。你好似平时去饮茶，一台四个人，一家人，咁就算啲虾饺烧卖嚟咗，但系你会见到佢哋 系 好静噶，茶楼好嘈。但系佢哋就好安静，因为大家佢哋各自去睇紧，例如自己手机啲报纸啊，大家各自去碌紧自己嗰啲资讯啊，复紧人啊。其实大家就算同台食饭，都未必真系大家有一种好 close 啊，或者好亲密嗰种感觉啊。 不过咁调翻转嚟讲啦，即系 pros and cons， 我哋又讲下，而家即系贴地啲，每个人都有一部手机，我哋嘅生活咧同互联网嘅世界咧，你就真系唔好谂就系话可以分开噶啦，因为我哋嘅生活嘅趋势系真系咁样样啊嘛，我哋嘅生活系唔能够摆脱手机，亦都冇必要去摆脱手机，好坦白讲。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头先我哋由头到尾讲嘅问题，唔系在于你用手机，而系在于咧你好成瘾地去用手机，成瘾到一个位系仿佛你嘅目光注意力咧全部都系摆咗喺个手机嘅世界入面，反而因为咁样样咧而忽略咗同你身边嘅人相处啊嘛。咁头先举嗰啲例子啊，即系同朋友、同另一半、同屋企人，就系哪怕喺张饭台，以往大家吓，即系讲紧吓八十年代嘅时候，大家一家人围埋食饭，嗰个食饭嘅时间就 suppose 大家倾偈啊。虽然啊，有啲屋企就话咩食不言寝不语啊，咁但系即系就算喺唔系话好多交流嘅过程入面，咁但系大家喺眼神交流啊，大家可能喺一啲好简单嘅对话，你都或多或少就知道对方而家嘅生活嘅状况系点样啊。但系我自己其中一个朋友啦，即系平时已经忙到咧冇几可，真系翻屋企食饭噶啦。咁咧，甚至乎咧，佢系即系翻到屋企食饭咧，因为都系忙做公司嘢、 啊， 已经一路食嘅时候咧，一路唔系用个手机碌紧公司啲文件嚟睇啊，就系望住个电脑啊。咁咧有一次我听佢讲翻啦，即系佢话原来佢阿妈咧系真系病咗、 啊， 病到咧即系想话俾佢知啊。佢都冇心去聽到喎，咁直至到咧佢阿媽真係即係突然間即係直頭係暈啦，咁跟住咧佢先至意識到發生咩事，咁先至同佢去醫院嗰度，咁佢仲要喺度問佢阿媽點解你唔同我講啊嗰啲，咁當然佢唔係話怪個阿媽，但係佢覺得哇你其實可以同我講啊咁但係咧唔係阿媽冇俾信號佢啊，係佢一路都 sense 唔到有咩信號啊。 我想同你講啊，但係你一路望住手機。我唔知点样阻住你，惊阻到你啊嘛！ 佢唔系冇同佢讲，系讲咗之后咧，个仔又 当听唔到啊嘛！ 哦好，哦得，去啦去啦去啦，即系可能阿妈我睇医生啊，哦去啦去啦去啦，即系佢其实都原来咧谂翻转头，阿妈其实好似有讲过。但是自己好似唔係好清楚，咁即係呢一件事呢就令到佢多咗个警惕囉，即係啦用手机做嘢或者要用手机可能去睇其他嘢都好啦，咁佢觉得係有个限度嘅、即係尤其是可能同屋企人相处点都要撥啲时间，唔可以话淨係淨係做自己想做嘅事囉，係。 咁究竟你有碌手机，我有碌手机，大家都碌手机，究竟我哋有冇即係碌手机碌到上瘾啊，甚至有嗰啲电话啲上瘾症候群呢？嗱，我哋下一节啦，即刻同乌嘉伦测试下究竟佢有冇呢啲病啊。 咁驚。 落户玩家转头返嚟继续。 实就唔系问题，因为个个都喺度用啊嘛。咁但系驱使到要我今晚要讲下，你有冇电话成瘾嘅原因咧？就系、是、我一日喺屋企度好无聊，咁当然系碌下电话啦，睇下资讯啦。跟住其实我本身咧系有其他嘢做嘅，咁、但系嗰个电脑嘅程式仲喐紧嘅时候，又冇乜嘢做啊，咁啊碌下手机。 系我都会噶。 系啦，咁然后碌下嘅时候，咦，原来嗰啲资讯都几有趣，嗰啲朋友分享嗰啲嘢啊，几得意，赞下 like 先。如是者过咗半个钟，跟住死啦！我原本谂住做啲乜嘢咧，唔记得啊，算啦，继续碌啦。如是者又过咗半个钟，结果你原本要做嘅嘢就冇做到，但系你又将嗰一个钟嘅时间咧就花咗喺了解对方吓 post 咗啲咩想上去啊，食咗啲咩嘢啊，或者去咗啲咩旅行啊，放闪啊。然后嗰下我觉得点解我人生要将一个钟头花费喺其他人身上，但系冇任何营养嘅 呢？喂，嗱，我觉得呢，嗱，先讲啊 Winnie 呢一个情况呢，我諗好多人都试过。嗱、首先个问题呢，我觉得唔好諗话究竟你放咗几多时间喺个手机上面睇嘢先。嗱，先唔好将呢一嘢放咗个问题先。因为我觉得个问题第一步呢，就是我哋发现呢，而家系大家越嚟越冇耐性。即系嗱，稍微等緊啊，哪怕系等緊短短嘅十秒、二十秒、三十秒。 开紧电脑嘅时候只系嘥你三分钟时间，你都要碌下个 Facebook。 真系、哦啊、我都发现我自己有呢个习惯、哦。即系我唔知大家有冇呢个习惯，就系呢，我而家有时候可能坐埋位咁开电脑。你知有时候啲电脑load得好鬼慢嘅。即系佢话快唔快，话慢唔慢呢，即系有时候耐得滞嗰啲呢，即系分分钟五至十分钟都试过load嘅。咁但系你快嗰啲啊，哪怕系讲紧嘅系可能一分钟咁样啊，或者甚至乎半分钟咁样啊，咁只要你知道佢捞紧嘢嘅话咧，你就可能不如揿下个手机啦，即系可能你明知其实睇唔到啲乜嘢噶啦，唔理，照样系碌咗出去睇下先啦，睇一单新闻又好啊，睇一个 post 就好啊，睇咗先啦咁。咁嗱，而之后你会唔会继续留喺个 platform 度继续睇咧？嗰、那个系后话嚟嘅，但系前提就系、是。嗰、那个耐性呢，我发现而家大家越缩越短啊，系。 系啊，即系嗰个速食文化真系好犀利。咁所以呢，不如我哋就做下嗰个网络成瘾测量表啊，睇下乌加伦，你就算等个几分钟都忍唔住碌下手机。 你有冇啊？ 最近好少少，咁所以就要讲下呢一个话题。 你自己有冇做先？ 有冇做啊？我有做，我觉得自己都有少少，所以先至好想要改善呢一个问题啊！嗱，其实咧一基本上咧就得六条问题嘅啫。首先咧就要问你，你系咪嘥好多时间喺啲网上平台啊？或者谂下应该点样可以好好咁用下呢个网上平台咧？嗱，只要答极少、少、普通。间唔中定系经常呢？ 如果真系讲紧网络平台系即系睇 post 啊、post 相啊、倾偈嘅话咧，少嘅， 少嘅，好， 少嘅， 好。第二个咧就系你对于网上平台或者你嘅手机欲望会唔会越嚟越多，或者用嘅时间越嚟越长呢？ 都有时候会嘅。 咁啊，偶尔啦，即系。好，跟住咧就会发现你用用下嘅时候咧，就已经开始忽略咗你要保护自己嘅个人私隐啦，即系会好中意喺网上咧分享啊，自己去到边度啊，影下相啊。 呢、這个唔会、啊。 系咯，我知道你系比较少沉迷呢个网上平台。 呢、 這 个零，我呢个系好。 系啦，好，咁你有冇试过咧尝试用少啲电话，但系失败咧？ 有嘅。 有嘅，呢、這个间唔时定系经常呢？ 经常嘅。 经常嘅，哎呀，咁好啦，如果禁止你唔用手提电话、智能手机啦，或者唔用呢啲网上嘅社交平台，你会觉得有一种啰啰挛、不安嘅感觉，会唔会有呢？ 我呢个可以补充少少，因为呢，我如果你讲緊纯粹系唔用手机上咩社交平台嘅话呢，我系冇问题嘅。但系头先点解呢，我讲话我嗰、那个用手机嘅频率系高呢，是因为我用手机不是上网。 打机啊。 是打机。咁所以呢，你话喂，如果你唔用手机啊，即係唔係用手机上网系睇啲乜嘢啊，唔用手机嚟玩游戏嘅话呢，我系会有嗰种好强烈啰啰挛嘅感觉嘅。 咦、yeah, 好，咁到最后一题呢，就係、是、你觉得用你嘅智能手机呢，会唔会影响到你嘅工作啊或者学业咁呢？ 都其實有嘅，認真，因為嗱，講真，唔好話打機啦，你一個人得24个钟头，好似你頭先咁樣講嚇，開個唔知 window 定係唔知做乜咁樣咧，咁你都用咗一粒鐘啦，係咪先？咁你嗰啲時間攞咗嚟可能做其他嘢，好自然你就要取捨啦。你一係就放棄啲咩咧？一係你就要放棄工作做嘅嘢 ，which is 我就通常都唔會噶啦。咁即係話你要犧牲嘅係咩咧？你休息嘅时间 系啦，你一日我谂你计你瞓6-7个钟啦，咁你其实24小时嚟减开，其实你可以用嘅时间唔系好多嘅啫，但系你仲要再花吓3-4个钟喺你嘅手机入面，其实系咪值得咧？嗱，好似刚才头先问你嗰几条问题咧，就系有一个外国嘅大学心理学系制作嘅一个表嘅，咁刚才咧你又讲有4条问题咧，就系间唔时或者经常出现呢一啲网络成瘾嘅情况呢，其实呢已经是重度网络成瘾者了。 有没有那么夸张啊？重度添。 重度添啊。 大夫那我有没得救啊？ 咦算一算不用担心，其实呢市面上都有上网，你只要打网络成瘾呢就会有大把方法呢教你怎样去改善这个情况。 喂，即 网络问题网络解决。 好矛盾啊老友。一方面你叫我解这个网络成瘾，但一方面你要叫我上网找。哇，啊！呢一種係咪有效嘅解決方法，老友？ 咁解唔解決到咧？當然就係睇下你自己可唔可以做到啦。咁但係我覺得佢有啲方法咧，都叫做有啲效嘅。咁先介紹其中一種咧，就係、是、下載一啲手機應用程式。 哦， 嗱，嗰個手機應用程式咧，其實係可以監察咧你使用手機嘅時間，無論係用 iOS 嘅系統啦，定係用 Android 都有各自嘅一啲手機程式可以介紹啦。咁我本身就用開 Android 嘅呢個系統啦，咁就有一个叫做 Quality Time， 叫做戒掉手机上瘾症。咁佢最大嘅好处咧，就系佢会记录你咧一日入面花几多时间喺手机，无论系你开锁嘅次数啦，你用过啲咩 app 啦，用咗几耐啦，佢都会列举晒，同埋佢会仲系每一日、每个星期、每个月咁样列举出嚟。可能你累积咗啦，好似我今日呢两日咧试用过啦，其实都几好。佢系会狠狠地鞭策你咧。原来你琴晚咧亦有差唔多4个钟嘅时间系花在手机度，同埋个解锁时间系有85次。 哇，系真系 嗱，咁当然啦，我系有工作需要噶。咁因为始终传媒嘅行业咧，经常会通讯噶嘛。咁但系即系可能你见到大部分时间都可能系 look 下 Facebook 啊，例如边啲程式啊。咁呢一个好好咁样责骂下自己咧，其实你已经系重度上瘾。呢一个即系可以叫做，等自己可以啊鞭策下，点样可以好好咁减少下呢啲使用时间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胡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休息前呢，咁 Winnie 又介绍一啲 app 呢，就係可以控制啊，监察住你自己嗰、那个上网啊或者用手机嘅时间啊。 係啊。 因为其实我觉得呢一种嘅即係科技啊，又或者呢啲咁嘅程式呢，有时候好似打机都有㗎，尤其是俾啲小朋友呢打机你都知有呢啲咁嘅成瘾㗎嘛。咁有时候玩得太多嘅话呢，佢又系㗎，会突然之间呢弹出嚟，就係话喂你玩咗咁耐咁耐喎，甚至乎有啲再严重啲嘅话呢，佢直头系强制熄咗你部游戏机添嘅， 应该崩溃啊！ 我唔知手机会唔会，因为我唔知手机呢啲程式会唔会去到咁极致啊！ 即系10秒后就会关机啦，咁样 系啦，跟住唔知要15分钟之后你先至可以开得着翻嗰部电话，因为如果唔系嘅话，认真你麻木到一个地步，你知啫嘛，我知道咗。咁 OK， 我繼續照用。即係有啲人會係咁㗎嘛，自欺欺人㗎嘛，話哎係喎，我已經 unlock 咗個電話唔知80几次啊，跟住你上網嘅時間已經4个钟头啊。咁啊，但係你照樣都係會，咁我都仲有嘢未做完啊嘛，都照樣要上㗎。as 一個吓或者一個即係社交平台嘅媒體人咁樣，我上網去睇人哋寫啲乜或者 post 啲乜，係好正常不過嘅事情。咁於是乎又俾自己嘅藉口理由繼續上網睇。 即係就算係已經解鎖咗120次嘅時候，你 撳跳過咁樣，成件事就好似冇發生過。 所以其實係咪真係你覺得需唔需要有啲更加強制性嘅即係 app 啊程式啊，去制止你用電話咧？定係咁樣反而弄巧反拙唔係太好咧？ 嗱，我覺得強制性咧其實係睇自己心態，即係點解我會想講呢個問題，係因為好似我剛才上一節所講，就係因為我覺得自己花太多時間去睇一啲所謂嘅網上平台資訊啊，人哋嘅分享啊，我覺得係一日24小时咁多时间，我竟然嘥咗一个时间，嘥咗一个钟头喺一啲无谓人嘅身上，我会觉得有啲过火。其实所以当你要想改善或者去更正一个问题嘅时候，都系要睇自己嘅谂法。你觉得咁样冇问题嘅时候，你下载呢一啲程式都系冇用噶嘛？咁所以都系睇自己嘅谂法。咁当然啦，咁我哋今次即係呢一節分享嘅就係有啲咩方法，如果你真係同我一樣遇到呢一啲即係網上依賴症候群嘅朋友嘅時候，可以點樣做啦？咁剛才一啲網上方法就係一啲應用程式啦，第二個呢就係一啲定一個目標。咁當然目標就係人人都唔同啦，咁但係呢好多時我哋會上癮就可能係睇 Facebook 啊，又或者 Instagram 啊呢啲社交平台嘛。咁好多時佢本身呢都會有啲程式，因為點解我哋會好多時會拎起電話下意識去睇呢，就係、是、因為佢嘟嘟即係震動呢嘅時候呢，就會吸引你，哎好想望下究竟有啲咩消息去話俾我聽呢。咁當然啦，你可以設定一啲震動嘅時候，唔需要下下有啲新嘅資訊咧都可以提醒你啊，甚至係有咩資訊 send email 俾我就得噶啦，我唔需要成日睇噶啦。咁去更正或者設定呢一啲咁嘅程式咧，反而係我覺得都叫做有啲意義，或者咧我係而家甚至係連 Facebook 嘅呢一個應用程式都刪除咗，即係有咩事我係用一個網上版咧，佢唔會得閒無事提點我咁。我觉得呢个方法几有用喎、啊，其实。 因为有时候呢即係大家而家都可能有一种叫做回复即係迫切症候群。 係啊，即係见到 WhatsApp 有102个你要好想清咗佢。 係即係唔好话等咗102个啊，有啲我身边嘅朋友呢係迫切到你根本就唔会俾佢累积到唔知 over 5个。 啊， 因为呢佢一 pop 出嚟就即刻忍唔住要睇，跟住甚至乎可能要覆。咁有啲嘅信息嘅可能係人哋发出个咩 post 啊、你啲社交平台人哋 update 咗呢又会 pop 啲嘢出嚟咁、又睇你去睇。咁於是乎呢佢又忍唔住，就算我真係唔会睇，有啲好得意㗎嘛。我而家唔得闲睇住，但我俾个 like 你先。跟住佢会同你讲声而家喺街，我转个头返去再睇返你嘅片啊，或者睇返你嘅 post 啊。有啲係真係好支持嘅，我想话係。咁而呢一样嘢其实嗱，如果你话本身我係好享受，我觉得冇问题嘅。但係呢我发现呢有啲朋友啊，即係我自己身边嘅朋友呢，佢哋觉得都好攰。即係我咁攰你又要做啊，咁都要㗎嘛。 冇嘢做啊嘛。 唔係即係佢觉得係禮貌嘅问题啊。即係例如我复你 message， 尤其是嗰啲呢，咁佢见到蓝剔㗎嘛。你唔覆佢，你好意思咩？咁於是乎你又要覆人哋啊？咁人哋出咗 post， 咁因為佢覺得就係話，咁你出 post 嘅時候，你都想人哋快啲俾 like 你㗎。 我就會網上咁頻密咁 check 下究竟有邊個 like 啊，有幾多個 like 啊？ 真係㗎，有啲朋友同我講話，點解你嗰啲 post 咁多 like 嘅？佢就因為係啊，因為我都好 like 人哋嘅嘢咯。 點解你唔 like 我啊？ 係啦，即係嗰啲 位啊。 係點解你唔 like 我？我哋係咪已經唔係朋友啦？我即刻 like 翻嚟，你邊個 post 話你 Facebook 係叫咩名？我係嗰啲時候先至再問翻抄翻出嚟 like 嘅大佬啊。 咁但係咧，我覺得除咗你剛才嗰個情況之外咧，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嚇分心，唔好再專注喺你嗰個四五寸嘅屏幕入面咧？其實都有個方法，就係揾另一個興趣，即係好似你搭車嘅時候，有啲可能即係由新界出去港島翻工，即係講緊嘅係個零鐘嘅一個翻工時間啦。好多時如果你唔想即係眼都乾曬，都要即係忍住望呢一個手機屏幕咧，我建議即係可能係帶本書喺個背囊啊，或者喺個翻工手提包嗰度咧，你會發現啊，你個文青氣息增加咗啦，同埋你會發現原來你將睇呢一啲資訊嘅時間轉移咗落去其他，例如即刻冷衫啊、睇下書啊呢啲，你會睇多咗好多本書嘅，真係。 不過我覺得呢個有時候係懶嘅，因為即係等同於有啲人咧，佢唔中意食辣，你話喂食辣。 其实对身体好先算啦。举例啊，系啊，咁都建议你试下，唔使话好辣嘅，微辣都可以啊，咁诸如此类。咁但系佢本身就真系唔食得辣，或者唔中意食辣，咁你好难逼佢。等同于即系有啲朋友真系喂。我對於睇書冇興趣喎，嗱咁但係我覺得可以做啲乜嘢呢，就係你嘗試去發掘一下睇書以外你需要做啲咩啦。嗱，好似我咁樣，我即係唔係話即係咩類型嘅書我都鍾意睇嘅，即係如果有一揀嘅話，我情願會鍾意做其他嘢。所以呢嗰陣時候呢，我有段時間搭車嘅話呢，我鍾意玩扭計式嘅。 Oh. 我咧就会摆定粒扭计式咧，就系喺个车上面喺度扭扭扭扭扭，一嚟觉得自己好型先啦。咁但其次咧就真系，你会喺度谂嗱，因为其实我好耐以前咧已经知道一粒扭计式点样还原噶啦。咁一开头通常都系大家背 formula 噶啦，即系喺度背话点样扭啊，唔知上面转几多，下面转几多，左边转几多，咁样就可以还原到啦。咁慢慢咧我就开始用嗰啲啊，即系可能搭车啊、等人嘅时间喺度扭扭计式咧，就谂究竟个原理系点样样啦。咁嗱。呢、这、一個係你真係要去發掘嘅興趣，我好中意做呢啲咧，即係解開一啲即係物品嘅玩嘅啲玩意啊。咁啊，有時候例如話解扭計式啦，有時候我就中意玩嗰啲咧。有啲锁啊，要你唔知点样左扭右扭啊，解开条匙啊，有段时间我系超级沉迷嘅、我就真系用嗰啲时间嚟玩呢一啲，咁亦都因为你有玩嗰啲咧，嗱嗰一样嘢咧，你玩完之后咧，其实都系一啲可以同其他人打开话题嘅一啲玩意嚟噶嘛， 仲可以识女仔添 ，Well you know， 你识唔识玩扭计式啊？ 但我发现其实好多女仔都唔系好在乎你要唔要玩过扭计式， 反而你如果知道一啲网络热话嘅话咧，可能更加容易打开话题啊嘛， 所以咧心态。上面唔好谂住用嗰啲嚟识女仔啦，即系你真系谂住自娱先啦。咁如果有啲朋友啊，因为你自己玩开嘛，如果你有啲朋友行过，大家食饭嘅时候，咁你啊递俾佢，睇下有冇兴趣一齐研究玩下。咁呢个可能系一个唔错嘅话题嚟嘅。 仲有一个更加绝嘅，就系、是、我而家都用紧限制自己嘅网上流量。因为我而家用紧嘅系得一激。流量嘅啫，系啦，当其他啲同事都 实爆嘅， 系啊，咩？但系我每个月都唔会爆嘅，咁因为公司都可以用下啲无线上网啊，咁我只系喺搭车嘅时候可以用。咁嗱，如果你呢啲啊真系窄啲啦，你又要打机，又要一路成咁样，咁但系我呢啲唔会热衷于打游戏机嘅朋友，其实。就够用㗎啦，大家会唔会有兴趣諗下点样去会唔会虐待自己，即係限制自己嘅上网流量。 我諗你首先头嗰几个月啊，如果有咁嘅转变咁样限制自己嘅话呢，首先嘅荷包要丰裕返少少先。因为我身边有啲朋友真係爆得好劲，你话一击啊。 係喎、 一击爆到癫啊，肯定话你 先。唔上咁多 Facebook， 就係我话好难啊！难嘅地方就因为你而家咧 WhatsApp 啊，已经唔再系 send 短信咁简单，语音都唔止添，甚至乎咧下下都发片俾你噶嘛。 系啊， 跟住咧好多时候你上到去人哋嗰啲网站嗰度咧，即系你已经唔再系文字出 post， 佢系唔知喺呢条片入边咧做啲乜嘢嘢，哪怕食餐饭啊，动态又好。咁你好多嘢，如果你话我搵到一个有 WiFi 嘅地方，我先至去睇咧，就未免咧有。好多时候就系即系上唔到头香，佢哋称之为嘅。咁所以咧，佢就算啦，有时候都睇下，立一立啫。咁但系咧，唔觉意咧，流量就系如此爆掉了。 但系可以悭好多钱、啊。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老豆。 嘅两难题，我益你啊，乌嘉伦， 真系 唔止两难，系有三难啊！ 哇，咁叫益我，真系高兴啦！ 咁不过呢个问题咧，其实都叫几经典下，都关爱情事啊！你可以之后啊，再喺 情场鬼见愁， 二马哇，再同阿 Apple 大家都惊见到我喺情场嗰度啊！你知都唔敢接近我嘅。 咁呢个问题咧，都对于我嚟讲几难抉择嘅，就系话说咧。有假设你未婚啦，有三位女性咧都对你有好感嘅，咁、但系个情况就系一个靓，一个善良，一个有钱，咁靓嗰个咧臭脾气又穷，善良嗰个咧唔靓又冇钱，有钱嗰个咧。又唔靓，仲要黑人憎。 哇！ 咁呢个时候你会揀边个呢？ 喂，其实我好想知唔靓系唔靓到点先，即系因为咧，其实我觉得呢啲问题永远最取巧嘅地方咧就系、是，即系。 嗱，我先唔諗好有幾美好先啦，因為我唔會強求啊。即係就算你話好有錢都好，我唔需要去到富甲一方啊，富可敵國，唔需要。即係總之 可以令你打跛腳唔使憂咯。 咁我好易養，即係可以係，即係其實你稍為銀行有啲儲蓄嘅話，其實可能都養得起我噶啦。咁嗱，咁唔叫富可敵國啊，係咪先？咁但係我諗緊，即係好多時候大家諗不足嘅地方係有幾不足噶嘛。 嗯、 即係你話窮。几穷先，跟住唔靓，几唔靓，同埋臭脾气系几臭先？嗰件事系， 喂，咁呢个真系好难取巧噶。咁我讲到即系假设系好穷或者好丑，真系好兜踎，真系好丑嘅话，咁应该点样拣呢？因为好多时其实人面对呢啲情况，尤其是男性啦，我以为你即系作为一个喺情场经验咁丰富嘅老手，系通常会拣啲，梗系拣个身材最好嗰个啦。 就是因为呢我真系我真系呢试过同一啲唔系身材好嘅但佢样系几 ok 嘅女仔喺埋一齐。 但系。 而的而且确你讲嘅臭脾气呢都真系出现喺呢个女仔嘅身上嘅。所以我可以同你讲呢。 臭脾气嘛。我两只肩臂。 我唔系想话靓嘅女仔一定系臭脾气但我真系同我一齐嗰个真系咁样嘛。咁而我真系话俾你知就系臭脾气呢一家嘢呢系难顶嘅。所以头先你讲嘅三个女仔呢直觉话俾我知，我系会想拣第二个， 即系善良，善良可以战胜一切。 即系心地好嘅女仔，个人咧会容易相处嘅女仔，尤其是可能喺我而家呢个阶段咧，我一定系咁答你，因为我已经过晒嗰种咧，就系、是、哇追求一啲咧天使面孔 啊魔鬼身材嗰啲，我已经过晒啦。咁更加唔好讲话要有钱先啦，由头到尾呢一个都唔系我考虑因素嚟嘅。即系我觉得一个女仔要唔要好有钱养得起自己，我从来都冇话特别追求呢样嘢。咁所以一定系第一、第二点去揀㗎啦。咁我只可以话如果心地善良嘅女仔佢唔靓 ,ok, 佢唔靓我 ok 嘅。 丑呢 但系如果系丑呢丑到你根本就直头系冇可能即系日对夜对嘅。咁我真係 我寧願一支公算啦係咪 咁真係好難好難揀啊你明唔明因為我而家喺度想像呢真係好醜嗰啲呢係好難想像到。 我很醜但我很温柔啊歌都有得你唱啦係咪 係咁但係即係因為我相信呢如果佢知道我都覺得佢醜嘅話呢其實佢都唔開心啊個問題係你明唔明啊咁所以我又觉得喺度諗咗好多因素嘅情况之下呢嗱我会想係选择第二。 係咪 但係如果即係for大家都开心幸福嘅话呢係咪应该第一呢 揀个靓样起码靓可以维持一段长嘅时间係咪 嗱起码我承受囉即係我包容佢囉。所以其实我真係喺度諗緊第一第二呢你俾少少时间我諗下先。如果俾你点揀先。 哇又即刻将个波射返。 因为我要諗一諗我要消化一下。 即係高富帅我应该揀个高啊富啊定係揀个帅呀嘛。 咩呀高富帅。 係咪即 係。点解咁正嘅你高同埋富或者讲个帅嘅。 係呀咁每样都有咁好似你咁系靓啊善良啊定系有钱啊嘛。咁、 哦、 即係对比我諗如果是男仔我应该是揀个高啊富啊定是揀个税啊嘛。 OK。 这个真的比较难揀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面对这些选择题呢我又上网怎样去选择这些情况因为未必是真的揀女朋友啦。很多时候例如转工啊不转工啊读书好啊定是做嘢好呢这些怎样去做一个选择呢我们可以谈了先。咁因为呢这个很多时候就是说你諗嘅方法啦可以例如呢、這个究竟你揀呢个选择会唔会令到你有更多嘅机会啦或者会唔会令到你得到更多而唔系令你失去比较少嘅因为好多时候我哋都会稳阵啲㗎嘛、 嗯、 啊揀呢个呢好似冇咁蚀喎咁不如就揀呢个啦咁但係好多时揀另一个你觉得有啲风险嘅可能所得到嘅呢会比你更加多。即係例如你可能想跳槽但係你又驚吓会唔会未必係我想做嘅嘢呀咁但係可能嗰份嘅发展空间係比你想象中更加多㗎喎、哦。咁又或者呢有一个第三嘅思考方法就係、是、如果我係边个边个我会揀边一种呢即係嗰边个边个可能係偶像呢例如如果我係 Steve Jobs,我是梁振英假设啦你会点样揀呢即是用一个偶像的思考角度去想一下呢可能会帮你啊原来我欣赏的人呢他应该会这样揀的这样跟住来行呢就会慢慢摸清楚其实你自己是想要些什么的。 咁但是你讲了咁多 是 你点拣先得噶？ 我点拣？ 系啊， 我人咧就比较肤浅啲，我谂我都系会拣有钱嘅嗰、那个。 嗯， 正所谓有钱使得鬼推磨。 嗯、 钱可以解决到嘅问题就唔系问题。 不过我觉得呢个真系男同女一个选择嘅唔同， 系嘛？ 因为女仔咧，我觉得唔系话即系贪慕虚荣，而系有多时候咧个安全感啊，会建基于嗰个男人有冇能力去照顾自己，需唔需要自己去好忧心？因为好多女仔我自己身边接触嗰啲都系噶啦，我同一个男仔喺埋一齐，我首先谂嘅就系话佢使唔使我担心佢将来嘅发展种种先？如果佢唔使我忧佢嗰份之余，佢甚至乎忧埋我嗰份。哇！呢一个系超级加分，但相对地咧、哦，男仔真系未必会系咁、 嗯， 即系好多男仔反而咧系会着重究竟个女人愿唔愿意同我 嗌， 系啦，即系其实嗱，我当然啦，可以我 offer 到富贵俾佢，我梗系好想啦。咁但系喺你得到富贵之前，可能你经历一段嘅死荫幽谷噶嘛。咁究竟我女仔陪唔陪你行过死荫幽谷咧？反而男人就系着重呢一啲。咁、嗯、所以我谂到啦， 系嘛？ 如果俾我拣嘅话。心底善良啦，唔好理咁多啊！ 心底善良先最重要啊！ 系啊，即系心底善良啦，最多我自插双眼啦，唔好讲嘢。咁啊，今晚咧，节目嚟到呢一度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